会为你放弃一切。 觉得你最好。 是动人。情难舍，说什么梦难追，这一生我只爱你。我要把你的温柔都放在我的心上，当宝贝好好收藏。我要把对你的爱大声地告诉世界，这一次就是永远。情难舍，说什么梦难追，这一生我只爱你，只想问你爱你一生够不够，爱过一生但愿能够再重头，此刻属于你我来生依旧相守，分分秒秒日日月月岁岁年年生生世世我只爱你。 走这首歌唱出了即使面对失败也毫不退缩的坚强和勇敢。 人都应该有梦，有梦就别怕痛，有雷声在轰不停，雨泼进眼里看不清，心情是狂飙，紧握一身的秘密，很决定我想去哪里，往前走要跳多低，也不恐惧不逃避，这不是脾气，是所谓志气与勇气，你能推我下悬崖，我能学会飞行，从不听谁的命令，很独立，耳朵用来听自己的心里，心

毕竟我曾是他深爱的人。 经典回归，聆听岁月的声音，好歌动听，唤醒曾经的感动。千千阙歌，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。千千阙歌，

醒之后的天，有一点 这首林俊杰演唱的《修炼爱情》，林俊杰希望通过这首歌让听者明白，有些回忆不能忘记，有些感情失去之后就不会再回来，每一次爱都是一次修炼，都会让人变成更好的自己。 为什么要失望，藏眼泪到心脏，往事不会说谎，别跟他为难，我们两人之间不需要这样，我想修炼爱情的心酸，学会放好以前的渴望，我们那些信仰要忘记多难，近距离的迷惘，谁说太阳会找到月亮，别人有的爱我们不可能模仿，修炼爱情的悲欢， 吉他声嚣张，路灯把痛点亮，情人已经看过多少次月亮，他在天空看过多少次遗忘，多少心慌，修炼爱情的心酸，学会放好以前的渴望，我的那些信仰要忘记多难，远距离的欣赏，近距离的迷惘，谁说太阳会找到月亮，别人有的爱我们不可能， 如何笨到底，淡到底，还

发黄的信纸上闪耀，那是青春诗句记号，莫怪读了心还会跳。你是否 是怎么能让你死心 首《恋爱达人》，这首歌呢是罗志祥和小 S 一起合唱的歌曲，表现的是在爱情当中两个人斗智斗勇的感觉。 Hey you 就是你，请靠近我怀里，别假装不在意。 谁遇见你，连大人也会认输。耶、yeah, ，为什么是你？我只想问。耶、yeah, ，为什么喜欢你？ 我已喜欢你。 You're so cute, so won't you come to me? 是给我一半的爱。

许拥有一道彩虹，怎么去拥抱云下天的风？天上的星星敲地上的人，当时不能懂，不能觉得足够。 狗年宴席喝啥酒啊？ 哦，嘿嘿嘿，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。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？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。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。 狗年送金狗酒，狗年旺旺旺。

小心就犯下错误，跟随着桑巴起舞，阿迪瓦渐渐走进爱的末路。咿呀的嘀嘟，咿呀的嘀嘟，这是个天大的错误。咿呀的嘀嘟，咿呀的嘀嘟，你踏上了。 为我闪力像最初，唯独你。

要把残缺的爱留在这里，在两个人的世界里不该有你。啊，为什么道别离又说什么在一起，如今虽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，说什么此情永不渝，说什么我爱你，如今依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。为什么道别离又说什么在一起，如今虽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，说什么此情永不渝，说什么我爱你，如今依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。 是王杰的经典老歌《一场游戏一场梦》。到这里，今天的千年阙歌节目也即将和您说再会了。明早我们将继续欣赏到以下经典歌曲，莫文蔚演唱的《盛夏的果实》。 当看清潮起潮落， 萧亚轩最熟悉的陌生人， 只怪我们爱的那么汹涌， 潘美辰拒绝融化的冰， 我是一个拒绝融化， 海浪， 我听见海浪的声音， 孟庭苇无声的雨， 大雨仿佛静静敲着每个人的心房， 陈慧娴红茶馆， 红茶杯我爱分你也不， 蔡依林日不落， 我要送你日不落的想念， 吴亦凡时间煮雨， 我们说 张靓颖终于等到你， 终于等到你，还好我没放弃， 老狼睡在我上铺的兄弟，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， 王菲人间， 天上人间， 邰正宵找一个字代替， 想你就乱乱乱头绪， 蔡琴渡口， 热泪在心中， 更多的精彩好歌就在明早5点到7点《千年阙歌》节目当中。耳边听到的这首歌，你还记得吗？齐豫的经典老歌《橄榄树》，曾经青涩的少年时光，在歌声中逐渐变得清晰起来。那些梦想、期望。和美丽的橄榄树一起在阳光下闪闪发光，这也是今天千年阙歌节目的结束曲。我是雨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稍后是早安音乐秀，明早我们再会。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，我的故乡在远方，为什么空飞。